庄要成亲，到后来也嫁了吴蓬安，一顿功登到天明，叫楼上武大 下面是阎菊鹏演唱的《沈潘红》。 烈火打死了北海，扭断了上方宝剑。 见他来当地驸马，又是张衮的元帅，一时轻易不敢往山东。自打他失去军棍，黄袍里只叫他父子吃马，何道理反逆他父子之命，将这黄袍日记一定喜开得胜，马到功成，何道理去不是尊敬，必须这样。偏偏他又大呼全胜而归，你就引开大开云门，引住他父子进关才是。怎么反逆不分的年龄刀手发出了雁门关口，引他父子将虎儿赶紧杀死，放弃进关，将那虎儿的人马又是草率一般，一时焉能杀得定，一时焉能斩得得。那杨家父子只得杀一阵败一阵，杀一阵败一阵，败得败得两败。 最后是阎菊鹏演唱的《玉杯亭》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阎菊鹏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